枪三人行，今天这个话题啊，淡如感兴趣是吧？和尚可能就不感兴趣了。 怎么了？ 我已经过了可以征婚的年纪。 征婚呐、 但他和尚还可以征婚，如果还要 晚俗的话。和尚也能征婚吗？没关系，我不是和尚。现在 你知道现在啊，财富、英雄、渴望爱情啊，大幅标语啊，在报纸广告上都出现。现在中国啊，这个富豪征婚呢、在大陆啊，真的是成气候、成产业。而且最近刚发生了一个新闻，你知道吗？在山东大学校园里，摆摊征婚的，就是话说一富翁，据说自称是富翁，开着一辆沃尔沃轿车，他觉得很牛了，沃尔沃轿车停在路边，然后摆张桌子，旁边几把这个折叠椅，就是他几个助手、保镖什么的坐旁边，就在大学校园里说这个要征婚是吧？要女大学生，然后呢？ 那有学生过去吗？ 啊， 有学生过去吗？ 不，没有学生过去，开始没有，他身边的助手就吆喝， 啊、 就吆喝，旁边不是 应该是摆摊习惯了吧？ 摆摊习惯了，对，挂这个牌子，说我们这老总啊有车有房，我们这老总就在你们这大学街对面，做生意是吧？有两套房子，而且你看这沃尔沃轿车开来了，年收入超过30万，年收入超过30万。说专门爱找 富豪吗？ 女大学生说：“你看，你要是答应， 当地可能很多， 可以直接大学毕业生不是找不着工作吗？你可以直接先上我们公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过来了十几个女大学生，把他臭骂了一顿，就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欺负我们女大学生啊？你以为啊我们傍大款呢？快滚，要不然叫保安了！”真的，让这山东大款很狼狈。说哎呀，不用话说的这么难听嘛，然后把折叠椅收起来，装沃尔沃后箱 就撤了， 就撤了。就在校园里发生的前些天，真的 有志气啊，这学生 哎， 挺有志气是吧？ 所以这位所谓的富豪，我觉得他也很有自信啊。 这30万就是富豪了，年收入现在 哎， 我们富豪标准那么低、啊， 这是区要看区域 啊。说山东也不会，济南嘛对吧？山东大学，济南有钱人很多的。 反正前不久。还出现过一个事儿，这个22岁的声称也是女富豪叫薇薇 啊， 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因为她也是几十万在报纸上打广告啊，要征婚，很多男的呀坐火车来的排队就要跟她， 这谁想出来的主意呀、 哎，你觉得这不是一个？ 如果我爸爸哈，我是22岁的富豪千金，我爸为我打广告帮我征婚，我一定恨死他了。 对啊，而且这是他爸弄的还是他自个儿弄的？ 应该富豪千金应该不是他爸，就他家人弄的。 你说他是炒作？很多人就说这 有可能， 对，我觉得像。 但是 为广赞做广告之类的， 对。 但是据我所知，真有这么一个行当，至少一个就是律师啊，你知道，确实有很多征成功的。千中选一啊，反正报道说是这样。你比如一个律师，他原来可能不是做这个的，但是呢有一个富豪委托他，就是说你在报纸上给我登广告，因为律师很忙啊，他要干这个事情，所以最后他这个公司啊，这成了他一个主要盈利的业务。他就说他能得，比如说谈成有一次谈成了一回，这律师能够6位数的收入。因为他很复杂的登广告吧，广告那边就要要求你出具这个富翁的这个财富证明啊，很多证件啊，这律师都要帮他弄。然后呢，应征的人一般就是这个富豪啊，自己当然不愿意露面。 对。 所以呢，这个律师跟选美似的，律师先得初审。 对。 那么，而且听说现在在上海有的专门这种婚介公司啊，里头全都是什么大学里头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硕士、博士，一帮人，就帮着你参谋，就是说先见面，然后觉得哎，这个可能符合我们老板的心意，再让你们见面。听说有的那个富豪，就是先给我找出10个候选对象，我不是逐一跟你见面吗？见面即便不成，都送笔钱给这个女的。 我不是很明白，就是我因为我不是富豪啊，我很难理解，就是这富豪都是太忙了是吧？ 啊， 就没空认识他们的伴侣。 某一个等级的所谓富豪哈，应该是忙的。比如台湾有这一类人，像所谓的足科新贵，那这些人是婚友社最喜欢找的对象。他们真的可能24小时哦，或者是16个小时都在无尘室里头，或做电脑程式，这叫技术性的富豪。他们也许身家大概也有个5-600万人民币，大概这样子。但也不算说你所谓的像 Forbes 那种富豪有点钱，他确实没有。 有时间交女朋友，所以到三十几岁单身的比比都皆是了、uh-huh, 这是 这样就要征婚了，所以其实 这种就要征婚， 真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富豪的第二代、嗯、就是我说超级有钱身价百亿之类的，那种其实是不用征婚的。他们其实就算自己没有空哦，旁边的那个 source 哦，资源哦，倒是很多， 而且会自动涌过来。 对，会自动涌过来，因为有人调查过，真正的富豪，尤其你到了第二代之后，你所娶的人呢、啊，第一还是父母亲友介绍、啊，那第二就是朋友介绍或同学。啊、哦，所以很多女生对都一个圈子，所以女生呢，如果你不是这个豪门的子女，通常豪门子女都娶豪门子女。你看这个状况在台湾非常非常的明显， 香港也是， 一样从小就一起长大，念同样一个小学哈、 哦， 一样讲英文，到美国去留学， 对， 然后所以没有人可以挤进那个圈子。那要不就是女明星，但是通常都是很辛苦。 哎、嗯，我听你这么说，其实台湾社会啊，它还是有层次的。就他还是门当户对为主的， 全世界都差不多，全世界都差不多， 对， 全世界的这个富豪圈子都是自己一个圈子。 但是你要想到我大陆，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嗯、它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时代， 对、 嗯，所以呢，还真的是有灰姑娘嫁入豪门，也没有所谓的豪门，因为都是第一代， 都还是第一代， 起脚上田的农民，可能他就发了财了， 对， 发了财了，那么他想找什么呢？他找处女大学生，你看他不是。 处女 对， 没错， 因为什么？ 他标榜要处女、啊， 这个是因为心灵空虚，因为他没学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贤内助。那他念大学比较好， 那为什么是处女？ 但是又怕他控制不住，那个处女就是他没有社会经验嘛，大部分也比较没有人际关系的经验，所以比较好使唤。但是其实这不一定了。 对对对，文道，你看， 对， 我跟你说说，他一般呢，他的要求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大学生，然后没有性经历者，这个优先。啊，一般都要求这个。还有的人那个前一阵儿是出来一个叫北， 你们觉得很像在买牛或者买马。 你看最典型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富豪最爱处女大学生，男，30有5，1米7余，大型私企集团总裁，身家过亿，年入数千万。择偶条件呢，20到25岁，大专以上，身世清洁。咱也不知道什么叫身世清洁， 不是清白，是清洁， 还是说清洁工的后代？无性经历。你知道吗？你看这也是要求25岁以下，漂亮端庄，健康开朗，清纯忠贞，无性经历，往往都有这样的要求。 可是问题是什么样的女孩去会去应征？你觉得？ 其实我一直觉得像你说的这个恋爱确实是门好生意的、嗯、比如说印度有一个恋爱网站、嗯、最近不知道是被 Google 还是 Yahoo 收购，那创办网站的人本来只是想当那种matchmaker 嘛、哦、媒婆、嗯、可是他就赚了10几亿元、嗯、就一个很简单的人类古老的行业、嗯、然后放在科技网络上就一样的发了、嗯、可是谁去应征呢？我倒觉得其实如果你是富豪，你要征婚，你不要太乐观，因为你很可能被诈骗集团骗。因为在我知道就有这样子的例子，有人、嗯、比如说今天我看你想要好一点的，对不对啊？你入会，我先跟你收个5万块钱好了。可是你看了就无限制嘛，一直许配到你成功为止，那你就会开始看怎么一刚开始来的都长得是这样子的，哈、啊，因为这些你可能是真正 都是我戴假发去装的， 真正去就真正来征婚的女生可能也是长这样的、啊，那就让你们这个大家这看看配不配。可是你就开始抱怨说这女生长得不漂亮，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嗯啊，于是他就再加你说那再加个 漂亮费，哎，再加个15万，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金卡变成钻石卡，好，啊、那你就会期待说来的就很漂亮了。 哎， 果然没有，果然来的都比较漂亮了。可是每一个怎么好奇怪？你跟他聊得正开心的时候，他的这个行动电话就响了，就说妈妈叫我回家去了，或者是我现在要去上油画课啊，我上烹饪课啊。原来那个是从模特儿公司找来的。因为有很多比较，他不敢找知名度很高的美女嘛，他只能找知名度较低的美女，然后一次打工，然后也许就给你这个1000块的工资啊，所以你很可能自以为是在征婚， 你看没有，这个 一只鱼都没逮到。 男女交易的这个市场上哈，不管是夜总会还是富豪征婚还是婚介，他这个规律啊 是 很相像的，是吧？这个等级这级别， 对， 他很相像， 都是一个格调。可是我就好奇，就比如说一个富豪啊，你比如说当他要征婚的时候，他是什么心理呢？我刚刚为什么问就来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女孩？就是假如我很有钱，我又没空认识女朋友， 对， 我现在摆明车马说我要征婚了， 那么我会不会心里面首先有个感觉，觉得来的人都是为了什么而来嘛，对吧？就看中我是个富豪嘛。 当然是为了钱 呢。对，那我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呢？我想起来前一阵子不是出了一件事，你有没有听说？就有一个富豪嘛，就不晓得四川还哪的，就明明挺有钱的啊，但是呢，就看上了街边一个小姑娘，卖做小摊的一个小姑娘，看上她之后，她怎么样呢？这个富豪就装穷。就天天自己骑了自行车上班还怎么样，天天去勾搭他，跟他聊天，聊到后来就很情投意合，到最后阶段才暴露给他听，其实我是很有钱的。 这个很多爱情小说哈，其实都是这样写 的。 对， 真的，我跟你说，他很多这个富豪，比如说要什么处女大学生啊。这个你可以从坏的方面理解的这种男人的这种很恶心的想法哈，但是呢，我跟你说，他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就是要纯洁。你看啊，现在很多这个富豪啊，他征婚条件，但是你这也挺有意思，什么样的女孩子叫纯洁？ 对啊，我就觉得奇怪， 纯洁也很容易伪装了。 对啊， 这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很有钱，而且不光是有钱，很有魅力，我觉得这么一个人，那么他的这个女朋友是个小姑娘啊，最后呢移情别恋，爱上一个穷小子，你明白吗？爱上一个穷小子，那么他就感觉 这也是爱情小说的情节， 姑娘太小了， 对，他很不甘心。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什么都愿意给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他，可为什么他不跟我？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应该对你们这个感情经历啊感到幸运， 对， 因为你至少碰见了一个纯洁的， 对 吧，就可以拒绝你这个亿万财富。 而且这个小姑娘本性确实良好， 对，就跟着爱情去嘛，就是我爱情带着我走。我说那现在的好多小女孩十八九岁，那眼睛都绿了，那都是美金的颜色，你就那个。 但是女人也会长大的，她十八九岁的时候很纯洁啊，她可能这个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不纯洁了，她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我回去跟她说，有一天那女的会回头的， 对，回去跟你的小孩争遗产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前一阵也有一个征婚广告轰动全城，你知道，就是我给你可以看看现在人的条件啊，北美华商，善良儒雅，拥有多家企业，某商会会长，多部著作，面试，咱们就说粗俗嘛，但人家不粗俗，就是说啊，人家会写词，写了一首《虞美人四时抒怀》，就是他这个征婚广告。哎，这么姑娘们一听，哎，还挺有文化。他写的是什么呢？照我说，他这词写的也实在是没法夸他，就是流行歌曲一个程度吧，就是缤纷已自随风去，春意阑珊处，风儿总笑我多情，每向小楼独对月光清，茫茫怅望人如海，可有红颜在，愿同今结一生缘，千里何方携手共婵娟。 我看你就别念了。 我从他的词就可以知道他一定参考了很多词。 对。不过我刚刚觉得最矛盾的就是说，这个富豪啊，就是总是男女都有一个矛盾，比如说男的总是想要这个女的，这一开始你用富豪身份征婚来的人，如果是为了看中这个钱，但最后你要逼他们去告诉你说，我爱你不是为了你的钱，等于呢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围了一堆男的过来，但她最后要这些男的证明给她看，我爱的不是你的外在 美貌，对 对吧。 我前不久有一位，我在一个宴会中遇到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他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位老先生是有点奇怪，他知道我可能在写爱情方面的书，他就走到我旁边跟我说，但是我告诉你啊，我有一个女朋友哦，他也六十岁了，他女朋友才三十岁。 我以为是女朋友六十岁， 没有，他自己六十。然后，哎， 可是哈、哦，他后来就没讲，对不对？他说：“可是你不要告诉我太太，不能讲哦。” 他想说：“电视告诉大家，你知道？” 没有，我没有说他是谁，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怪。那你告诉我干嘛呢？哦，我后来才知道了，原来哈、哦，他还是渴望那种青春的肉体，所以他必须要炫耀。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交到年轻女朋友来炫耀自己的能力，他也没有真正要打算毁坏他的婚姻。可是你知道那种没有人知道的感觉是真的很痛苦啊！ 要炫耀。 对，然后后来他又打电话来问我说：“你觉得他是不是爱上我的钱？”我其实很想告诉他说：“肯定是的，他一定是爱上你的钱，不然你觉得他还会爱上你哪里呢？” 哎，其实你们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反映了人类婚姻的本质。这个婚姻呢、啊，那天我研究了一下人类学家的研究啊，从一开头确实就跟财产有关系， 对、 就一夫一妻制啊，它就是跟财产有关系， 当然 是吧？那么就是说，一个女人决定，我觉得啊，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很容易，但是一个女人嫁一个男的，她是不是有别的很多方面的考虑？ 对， 你比如说，我不是我认识啊，报道里面讲有一个女孩子说长得特别漂亮，而且把记者都看呆了。很漂亮，然后这女孩子就跟他讲， 记者看呆， 你们现在记者很会写作文。 对对对对，这女的参加过两次叫富豪择偶派对、你知道吗？挺有意思。这女孩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呀，就是希望有钻石啊，然后说累了的时候，我随便可以飞到太平洋一个岛上去玩，我就想过这种生活，这是罪过吗？好，不是罪过。然后呢，她说开始是我的女朋友推荐，上海，我知道有人组织这个，就富翁。择偶派对，你知道吗？先是一辆大巴，这女孩子就去了上海，然后接到黄浦江码头上船，上一个游轮，人数呢是按照1:1.5，就船上的人就是男的占一，女的占1.5啊，然后呢戴面罩的，然后呢身上还带着号码牌的，在船上搞活动啊，有什么？我发现跟我们选中华小姐差不多，有那个自我表白啊，什么自我介绍环节啊，还有什么什么交易环节啊等等。然后 中华小姐没交易环节 啊，对对对。 然后最后还要穿泳装出来示众。 那怎么那样？就是说完了之后，这女的啊有点灰心，因为她上船的时候发现呢，平常我在我们单位里算漂亮，可是那天我就算不上漂亮了。 真的吗？ 所以她以为没人会找她，结果呢，第二天真的。他的女朋友打电话说有一个澳洲的有钱的那天看上你了，因为他要你这个号码了、然后呢说见面，就去见了一面。你看，你就发现这个女人在比较啊，她去一见这个男的，她就发现这个男的可以简称为圆，就是身上所有长的都是圆，圆脸圆肚子圆身子，哎呀油闷了心脸上冒油汗。 你这形容词有点多，就是脑满肠肥的意思吗？ 对，脑满肠肥。然后呢这个女的，你看她一看她心就凉了，她说我就是再想要钱，我也不能让姐妹们说我是那个哪个胖子的老婆，她说这玩意儿我不能接受，所以就算了。算了之后她又参加了第二次，又参加第二次，这第二次最近记者还是扒着问她说第二次收获怎么样，这女的说有点希望 啊，我有点希望， 正在进行中、 是吧？ 哎， 不过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很多话里面有很多假设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假设说纯洁的爱情就跟钱没有关的，就比如说一个女孩如果她说她有性经历，或者说她不是为了钱，那我们就叫纯洁，那这样富豪娶她呢才比较好，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有问题。我觉得我们总是把你喜欢一个人的条件啊分成了几种等级，有些叫外在的，比如说钱财外貌，这叫外在，有些叫内在，好像认为真正的爱情只能够发生在所谓的内在上头，但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就是你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所有的条件都只是条件，你的财富可以是你的一个条件，它证明你的某种能力，你的相貌是你的条件，你拥有的某种的性格可能是个条件，甚至你的性能力也是一个条件。 对， 就同样的对女对反过来也是，我觉得一个女人完全不用需要说我喜欢上一个富豪而觉得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地方，对不对？那这是个条件，就等于一个男人喜欢一个美丽的女人，他也不需要为此感到自卑。 但是一个女人如果喜欢上一个富豪，而且她如果很聪明，要知道投其所好的话，她刚开始一定要先假装她很不爱钱。 那当然，那就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如果你说女性是不是这样哈，就是比如说她一开始还没感情嘛， 是， 那么如果说她开始是经过了理性的考虑，这个人比较有钱， 嗯， 那么答应相处， 对， 但是相处半年之后有可能就真的爱上了，真的是感情了，就跟钱没关系， 嗯， 这是很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因为刚刚文道说的很好，我们都把爱情分成外在跟内在，那好像只有内在的才是很柏拉图，才是精神上的恋爱，其实有时候是分不开的。一个人也许他刚开始哎有钱哈，那我家境困苦，我跟你在一起，可是有一些品质哦，他跟这个有钱会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你有钱才能够慷慨，有钱才能够真正的大方，你也许还可以对他的家人好，让他感激在心。其实女人需要的是某一种爱情的氛围，打外壁是这个男人的外表，他会因此这样慢慢尊敬你、崇拜你，然后喜欢你。这个故事其实爱情小说也写很多，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吧。但是呢，我据我观察到的很少的一些例子哈，我发现有另一种东西，就是类似于因果报应的东西，就是说呀，我见过，就是说你第一动机好像会影响你们将来的一直的关系，就是说， 怎么说？ 比如说我最早不爱你这个人，不爱你这个钱，对吧？那么到后来呢，也许我就真的爱上你了，可是最终他们还是要分开，而最终分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呢， 还是因为钱。 哎，他最当初的这个动机啊，好像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他一直影响着他们两个人之间互相的看法和感情， 就破坏了他们了，反而对， 哎，这好像就是说你最早是因为什么， 但这是因为任何情况都这样，我们人的一个心念，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种子嘛，会埋伏在我们的人里面，比如说我最早认识一个人，我对他有个什么判断， 对， 那个判断如果我没有恰当的及时的消除或者修正到他的话。